再见吧，还是好好珍惜现在吧。你寻求的幸福其实不在远处，它就是你现在一直走的路。就在启程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孤独时候要记得想起我。等到相遇的时刻，我们再唱这首歌，就像我们从未曾离别过。不管怎样的时刻，请你记住这首歌，记住我们的坚持从未变过。未来怎样的时刻，请你记住这首歌，记住我们的梦想从未变过，记住我们的梦想从未变过，记住我们的梦想从未变过。 水木年华呢，真的是承载了我们很多人青春的一个乐队哈。一开口呢，就满满的让我们都会有很多的青春回忆啊，怀念那一段青葱时光。那我们也想看到水木年华能够一直唱歌，一直的唱下去，让我们来继续感受我们的青春。好了，水木年华加油！这个时候，我们来请出下面这一位，也是非常努力的一位，是袁娅维啊。他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不亏不欠》。那这首歌曲的唱法呢，完全是欧美式的啊，那制作配唱和混音呢也都是欧美的班底。那虽然没有像不少新生代偶像一样主打国际化，那但是这首歌曲呢从里到外呢其实真的都很国际化。那并且更难得的是呢，袁娅维的嗓音呈现和转音是完全不违和的，那标准的国际式的唱法大家可以补脑一下啊。那不亏不欠呢，拿给唱功一般的歌手来唱呢，在完成度和表现的层次上多少都会有一些亏欠。所以呢，我们还是听一听袁娅维版本的不亏不欠，来感受一下吧。 越喝越淡，是越看越烂，怎么可以留住好感，我没有隐瞒，你心里早已有答案，就算答案总是伤感。我们不亏不欠，在遇见之前，谁也没有谁待在身边，就洒脱一点，别浪费时间，说爱你也不过是欺骗。I'm looking out for you, you, you, looking out for you. I'm looking out for you, you, you. 信谁错谁对，就痛快结尾，我无所谓。 Looking up for you, you, you, looking up for you, for you, you, you, you, looking up for you.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Don't let it go. Go, go, go, go, go. So we let it go. Go, go, go, go, go. So we let it go. Go, go, go, go, go, go.So let it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电脑已经累，手机亮什么？烦人提醒太多，按下关机就停止联络。宁波的电话，灵魂前方工作。 OK， 周星哲呢发现大家的生活呢经常被工作还有手机制约着啊，气氛呢总是很紧张也很紧绷，当然也很压抑，而且呢是烦恼万千。那因此呢就写出了这首希望大家可以让现代人抛开烦恼压力的一首歌曲 Let It Go， 一首非常好听的轻舞曲。那你有 get 到其中的点了吗？大家好，我是春晖，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解解压。 Let It Go， 我们来一起出发。 好了，下面要登场的这位呢是莫文蔚啊，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中场没有休息。那在这首歌曲当中呢，莫文蔚再次与金牌搭档伍佰老师合作，这一次呢也是两个人继一朵金花之后的又一次玩乐之作。那伍佰呢更是全能一手包办了词曲编曲制作，那才华呢也是在音乐当中完美的释放。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是来自莫文蔚带给我们的中场没有休息。 休息，满天的烟火灿烂美丽，烛台的影子不分东西，好想要逃到你的怀里，现在就是中场还要继续，昨日的一切统统忘记，未来的日子只是个谜，我多了100%的勇气，现在就是中场青春期，要大点再高点再高点，所有的温柔用力再用力更用力，拥抱的力度眼前只有你，只有我，中场的 party 变成最高峰。 休息来自莫文蔚啊，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刚才已经说过了，是由伍佰老师作词作曲编曲加制作，收录在莫文蔚在2018年5月31号发行的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当中。那么在曲风和歌词上呢，都可以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激情满满，然后呢有那种非常高涨的情绪哈。那就像歌曲当中所唱的一样，要高一点，再高一点，更高一点，用力再用力，更用力啊。那在当莫文蔚录音的时候呢，更是因为两个人的好默契啊，几乎连续4个小时中间不必休息就完成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哈。 哈，那真的是力度破表的一首歌曲，请你记住它叫做是中场没有休息。其实呢，这也在暗示我们大家每一个人在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坚持努力，那或许中场没有休息我们才能够一鼓作气的取得成功，那你说是这样吗？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也很好听，是来自陆先生乐队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远离他们。没错，远离不是逃离，逃离是某种直面，是让自己更加清醒。毕竟呢，一直保持清醒呢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呢，你应该可以努力的去试一试啊。所以呢，来吧，陆先生乐队《远离他们》，掌声有请。 城市去远离他们，

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啊。阿妹呢有一首歌叫做是连名带姓啊，真的是越唱越火，而且呢翻唱的人呢也是越来越多。但是呢你会发现，唯有阿妹最开始的原版才听得你心情真的很荡漾，有没有？真的要感谢阿妹的声音、周杰伦的曲还有葛大为的词，真的是很狠，一环扣一环，一刀又一刀。其实呢非常喜欢阿妹在整首歌曲结尾的时候那几句低吟浅唱的声音，真的是太神了，有没有？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来自于阿妹的连名带姓，掌声有请。 多少人爱我，偏放不下。 心里终究是不关己，哪来的勇气，我就是不灰心，我且爱且走，其实在等你是最后的默契，要是我们要错过就别再回头。 这么多年，张惠妹的歌曲为你写下了一连串的故事，而你听的究竟是张惠妹的歌，那还是自己的故事呢？刚才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张惠妹的《连名带姓》。那阿妹呢，曾经也说过，我偷走你的故事，唱成一首歌，再还给你。那放不下的过去，是那个连名带姓的自己。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真的是很好听。那也是由周杰伦作曲，由葛大为填词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首作品啊，谱出了一段每个人都曾经有过的爱情故事。那歌曲的一开始呢，是由寂寥沉静的钢琴啊作为开场，仿佛呢是揭开了内心那一段最温热的感情。那再搭配着阿梅浓烈真切的情感的流窜，把这一份最难以忘怀的情感呢，是描绘得如此的深刻了。所以呢，连名带姓，希望你能够喜欢。当然了，也会有很多人在翻唱这首歌曲哈，不妨你也可以走进 KTV 去试一试吧。好了，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我们来继续听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一首全新的能量单曲推荐，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 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陈奕迅推出了全新单曲《不期而遇的夏天》，这首歌也是《不期而遇的夏天》电影同名主题曲。歌曲讲述了有时人与人的相遇只是匆匆相逢，即便如此，也可能让人生如夏天般温暖。时隔半年，陈奕迅带来新歌，触及人们内心最柔软的位置，仿佛置身于夏日午后，莫名的温暖且治愈。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 DJ 董鹏，向你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陈奕迅《不期而遇的夏天》。 我想跟你再待一回，踉跄好几回，没有谁也并没有同类，烟灰水尽笑又生微，淡落任风吹，是偶遇那唯一的机会，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片刻错觉会是暖冬，遇上你让我终于觉得我自由光荣，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悄悄长路匆匆的一梦，不忍惊动。待一回未必会再回，当一切全都摇摇欲坠，烟灰水尽笑又生微，淡落任风吹，成长时也在公开掉泪，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忘了寒冬步步追踪，忧伤不沉重，只隐隐作痛，夕阳伴星红，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悄悄长路匆匆的一梦，狭路相逢，夏日去也匆匆，片刻错觉会是暖冬，能遇上你让我 终于觉得我自由光荣，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条条长路匆匆的一梦。风吹草动， 当鲸鱼在海洋当中死去以后啊，它的尸体呢最终会沉入海底。那生物学家呢赋予这个过程了一个名字，那就是鲸落。那一座鲸鱼的尸体呢可以供养整套生命系统长达百年啊，它是留给大海最后的温柔。那鲸落变换成岛屿，独自伤感，独自治愈，就诞生了下面的这样一首歌，是来自汪苏泷带过我们的鲸落。那这首歌曲呢有一些管弦乐的感觉哈，磅礴大气，而且呢汪苏泷的声线呢也很有辨识度，在众多乐器之间呢也是游刃有余啊，感觉到了它无限的伤感之情。那大胆表达最极致的一种爱啊，在绝望当中来寻找一丝的希望啊，即使可能是得不到回应，但是呢也会义无反顾的继续。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啊，非常具有画面感而且具有深刻意义的一首歌曲，来自汪苏泷的鲸落。 Oh,